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5章，阴谋气息。只听轰的一声，一记金色落雷划破夜空，把正在望着窗外发呆的周文涛吓了一大跳。要下暴雨了吗？周文涛想着，顺手掏出手机看了眼，发给江瑶的短信仍旧停留在半个多月前，而对方的回信则是一片空白。啊，这小子，旅个游也就罢了，怎么连消息都不回？周文涛叹了口气，对于这位年少好友最近的举动，他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觉得江瑶的行踪有点飘忽不定，像是在故意瞒着自己什么事儿似的。这小子该不会偷偷摸摸交了个女朋友吧？等他回来，非得好好逼问他不可。周文涛暗自腹诽着，好不容易把熊熊燃烧的单身狗的妒火给压了下去。而在这时，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从他身后传了过来。 Oh my, 小哲哲，我说你上个厕所怎么那么慢？姐姐们都在等着你呢。 周文涛僵硬地回过头，看向走廊对面那间超豪华的 KTV 包房。只见一颗箍着金色发箍的刺猬头正笑眯眯地探了出来，对着周文涛连连招手。 来，来了。 周文涛干笑着，心中简直一万只乌鸦飞过。他差点都忘了，除了江瑶之外，还有另一位年少好友也是对他相当的亲切，只是这份亲切似乎有点过了头。 小周周，不行啊，又输了，来来来，我给你画上。 一阵夸张的大笑再次从 KTV 包房里迸发而出，只见叶寒捏着马克笔，一脸坏笑地挪到刚进门没多久便被画成大花脸猫的周文涛身边，又在他的额头上添了一只王八。周文涛尴尬着一张脸，看了看桌上的游戏骰子，又望了眼光怪陆离的包房里各式各样的妖艳性感的美女，顿时有种误入了盘丝洞的错觉。要不是叶寒以老同学聚会的名义邀约，盛情难却，他打死都不会来这种地方。 啊，小瑶啊，快来救救我。 周文涛心中哀叹着，但一想起招呼也不打就突然号称出国的江瑶，心中又顿时有种叫天天不应的怨念感。 周少爷怎么都在发呆啊？来，是不是这儿不好玩啊？ 妖娆的声音伴随着一阵香风忽然吹拂在周文涛耳畔，把周文涛着实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正瞧见一团白花花的酮体向自己柔柔地靠了过来，只见一名身材火辣的美女正向他抛着媚眼，身上布料之少让周文涛都不好意思直视。 哎呦，周少爷的样子好可爱啊。 见到周文涛满脸通红的样子，美女掩嘴一笑，伸手倒了一杯酒。 来，喝一杯嘛。 我 我不太能喝酒。 周文涛低着头尬笑着，把身体往边上挪了挪，都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儿。倒是旁边的叶寒似乎对这种场合相当习以为常，那副左拥右抱嘻嘻哈哈的样子，就差没把纨绔子弟四个字写在脸上了。 哎呀 Mr. 小周周，干嘛愁眉苦脸啊，来玩嘛，就是图个 happy 啊，放开点儿。 叶寒大笑着伸手往周文涛肩上拍了拍。 说起来啊，从我出国那时起，咱们也好多年没见了吧。不过小周周，你倒是没怎么变呢，还是那么容易害羞。哎，我说你该不会还是个处…… 闭嘴！ 周文涛的脸羞得都快冒血，忙不迭地打断了叶寒的调侃，端起酒杯就往叶寒手里送。 你不是要喝酒吗？来来，我陪你喝。 周文涛说着，端起酒杯一仰头便咕咚咕咚地灌了起来，然而没喝两口便被呛得咳嗽不止，逗得一旁的叶寒笑得快岔气儿了。说起这位老同学叶寒，那可是当年班里公认的奇葩一朵，奇特的打扮，跳脱的话语，惊奇的脑回路，足以让叶寒登上全校第一怪人的宝座，当然也没人敢惹他。据说当年的赵子高曾有心捉弄叶寒，还没得逞便忽然神秘的好几天没来上课，等回来后好一阵子都神经兮兮的，躲叶寒像躲瘟神似的，一被问起有三千起口，搞得传言满天飞，如此一来就更没有人敢靠近叶寒了，除了周家兄弟以及江瑶。 哼，放松点嘛，干嘛一本正经的。 叶寒看着周文涛被一群美女围困的窘样，一边帮周文涛拍着背，一边从怀里取出一张黑卡甩在了桌上，随即扬手对满屋的美女示意了下，后者们自然心领神会，欢天喜地的拿起叶寒的黑卡，纷纷识相的离开了包房。 说起来，今天你哥和 Mr. 酱怎么没来啊？难得我也发邀请给他们了。 叶寒见周文涛平复了不少，便顺手帮他倒了一杯水，又顺手点开了桌上的点歌大屏，顿时喧闹的舞曲再次充斥在了包房之中。 我哥今天出差了，小姚他好像出国旅游了。 总算缓过神来的周文涛接过水杯喝了两口，又伸手在桌上扯了几张湿巾，开始清理起自己这张花猫脸。 出国旅游？ 叶寒眉毛一扬，似乎有些意外， 他终于想开了。 若真是这样倒好了，周文涛叹气道，10年前那件事之后，他就对长途旅行有了心理阴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见他动过旅游的心思，所以这次突然连招呼都不打就出国了，我也很是奇怪。 周文涛说着把擦完的湿纸巾扔进了废纸篓，抬头看向叶寒。 话说回来，你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呢？ 至少也得等处理完我那独眼爹地留下的那摊烂摊子再说咯。 叶寒笑了笑，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不过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也不知道他在国内搞些什么鬼，破事一堆，烦死了，干脆交给我那些叔叔伯伯搞定算了， 我也可以早点出国逍遥自在。 一涵， 周文涛望着身边那张看似无所谓的脸庞，心中却隐约在对方身上察觉到了一丝微妙的情绪。他移开了视线，低下头，轻轻开了口。 以前的我也觉得家里束缚很烦，我爸总是不支持我，但自从经历了上次我哥的事儿后，我突然觉得家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存在。以前的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周文涛脸上浮现出了难得的认真表情，继续娓娓叙述道， 此次我生病期间似乎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梦中我好像经历了很多事儿，甚至有种掉入了无边的深渊再也醒不过来的感觉。直到我睁开眼，看到我身边的父亲母亲还有我哥，突然有种心安的感觉，所有的害怕紧张孤独在那一刻全都消失了。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吗？ 叶寒笑了笑，平静地摇晃着手中只剩冰块的酒杯。 可惜啊，我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除了家人，朋友当然也很重要的。 似乎意识到自己提起了不该提起的事儿，周文涛连忙手忙脚乱地岔开话题。 就比如小瑶，我们那么多年一起走来，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就像亲兄弟那样亲你。 Miss 江，有你这样真心待他的朋友真是很幸运呢。 叶寒笑着，脸上又恢复了那副嘻嘻哈哈的表情。 别说的好像不关你事儿一样，你也是我们的朋友啊。 周文涛撇了撇嘴，故作责怪道， 就算那么多年没见了，我们三个也还是好朋友不是吗？等小瑶回国后，咱们得好好再聚聚。 一涵似乎微微愣了一下，包房内焦灼的光影闪过他那张打扮的略微夸张的脸，恍惚中周文涛似乎在一贯浮夸的叶寒眼中看到了一丝柔和的真实的笑意，但这样的笑意转瞬即逝，快得简直让周文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哇，米斯的小周周真是太感动了，爱死你了。嗯， 我去，叶寒你干什么？哎，恶心死我了，快放开我。 别害羞嘛，来来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喧闹的 KTV 包房外，一道大堂经理打扮的男子正站在门口，悄悄透过包房暗格注视着包房内搂着周文涛闹腾的叶寒。男子隐藏的内耳耳机中，一道冷漠的声音悠悠响起， 那个败家子儿情况怎么样啊？ 还在和周家二少爷在包房里喝酒。 男子按着耳机小声回复道， 不过包房里音乐太吵，窃听器派不上用场。 哼，不用说我也知道，那小子一定在发神经，不用管他，倒是那件事儿安排妥当了吗？ 一切都安排好了，到时候就算警方来查，也只能归咎于意外罢了。我们就等着给叶寒收尸吧。只是， 男子似乎犹豫了一下， 说道：“只是，周家二公子也在，也要一起干掉吗？”“ 无妨，谁让他和那个败家子混在一块儿，一起干掉，别留下把柄就行。”“ 明白，请您放心。” 咔嗒一声，耳机里的声音随着汇报的结束而中断。昏暗的办公室中，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放下手中的耳机，将身子靠上椅背，抬头抽了一口雪茄，阴冷的脸庞上一道刺眼的刀疤在雪茄光点中忽隐忽现。“ 哼，叶薇呀叶薇，天堂有路你不走，这不连你儿子也很快要和你一起下地狱了。” 刀疤男子冷笑着，将手中的雪茄掐灭在烟灰缸。朦胧的月色从窗外洒入室内，也将一只黑猫的影子从窗台上映照进来。黑猫盯着刀疤男子冷笑的背影，清冷的月光反射在他那双铜铃般的眼眸之中，透着危险与警惕。但很快，黑猫又像是猛地察觉了什么，转头看向房中的一角，一下子攻击了背。“ 看来你们这边进行得很顺利呢。” 一个妩媚的女声翩然响起，只见昏暗的办公室角落忽然出现了一道窈窕的身影。“ 是你？” 刀疤男子脸色一变，紧张地站起身，神情似乎有些局促。“ 龙骨钥匙的事儿，都怪那个败家子儿，才让这宝贝被偷了。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 别紧张嘛，龙骨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 黑暗中的人影微微一笑，猩红的指甲撩起耳边的长发，两枚晶莹的红宝石耳坠反射着清冷的月光。“ 至于夜寒，哼，今夜之后他便会是个死人，到时候叶家上下都将听命于你了。只是希望你能好好听话，可别步了叶薇的后尘啊。”“ 你放心，只要我能掌控叶家，你要的那些资源都是小事一桩。” 刀疤男子说着，贪婪之色不加掩饰。“ 很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人影冷笑着，但忽然又似有所感地转头看向窗台。只见此时的窗台已空空荡荡，那只黑猫的身影早已离去，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